敢穿，记道是黑灰黑加黑旗号，乌鸦如黑风滚滚黑云翻，那宋军手持着老高长的剑，勾勾着穿帮用力显，连人带船齐翻歌，大小船只都被水淹，禁不住哇哇怪叫，是中了圈套，忙传将领往回返，哪知道身兵天将隔了退路，原来是韩世忠迎面来接拦，船里进了刀斧看，远了长枪里冒船，只杀得十万人马，死伤了一大半，禁不住惊慌逃兵当背不堪，梁红玉金山擂鼓战皮口，英明前秋，就在万国川那里呀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， 下面我们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韵大鼓庞统献祭，演唱者呢是王丽。 这位爷雄才大略无疑 县，恰似颗明珠在土内埋。言此人自表是缘，姓庞名孔，道号凤雏，乃是奇才。富有两谋，以管乐不逊，胸藏书籍呀，与孙武并排。周郎闻听，哈哈的大笑，说：“子敬啊，子敬，照你说，此人可不比呀。”苏子翻台，莫非能惊天伟地主成败？莫非能安邦治国定兴衰？你既然将他说得这般的好啊，你去问问他，欲破曹兵有何妙计献上来？这位鲁子敬果然去把庞统问，随将那庞统的话语呀，对着杜杜讲明白。那庞统说，破曹需用活公鸡，怕之怕，只要一船起了火呀，其余的船只都会散开，除非是与曹操先上的连环计，叫他自己把大船锁起来。周瑜闻听，深服气论，说此人可用啊，却又是才。愁只愁庞统如何到曹营行此计，这时节忽见一人在帐外徘徊。有闻报，蒋干求见那周郎，可喜出望外，连说好好好，这位县城的引荐人，想找都找不来呀，可谓鬼使神差呀。与你畅饮开怀，

浪翻腾，秦美忙说好好